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一水。 哎呦，水哥，为什么每次我开头的时候，你都要说欢迎收听快车道呢？ 我也说， 我就是现在有偶像包袱，有人在微博上问我呀，我火了，你这， 我无语了， 哪说理去这？ 这 freestyle 他有了， 是吧？这 我的人生有态度。快车道，欢迎你的收听。 你说啊，一节目做了这么长时间，这两年多了啊，俩主持人没火，主编火了，这是一什么路子？这个？ 这火 没事儿，没事儿，水哥火了会请我们吃饭的。 就是，这不是这不就是多双筷子的事儿吗？ 就是， 再来一盘毛豆。 哎呦，无语了，我也是。 这话说前几天是啊。有人在这个微博上问我 怎么了？ 这个 水哥现在有点膨胀啊，大家理解理解。 没有，当时我不想给他回的。 哎，你看你膨胀的。 真是这个，主要那个车太贵，你知道吗？ 哦。 就是你说我要回答个10万到15万，你的家用的小轿车，你买个什么？我砸，嘣嘣嘣嘣，1、2、3、4、5、6、7、8，给你说完了。 你买了就卖二手车，也赔不了几百块钱。 真的啊。然后你要说15到20万的 啊， 这 SUV， 你也说什么？我叭叭叭叭，我俩五给他说完了。 得嘞， 人问我一个40-50万的车， 水哥说，我这辈子没摸过几次数十。 对 呀、 啊，我还没开过呢。你说， 开玩笑，开玩笑啊。 谁哪个你又没开过啊？ 就是 没有开玩笑 啊。 微博里边有一个博友， 不拗， 叫不拗。 不拗， 这个说他准备买新车，家里边准备买新车 啊、 嗯。问的是国产的捷豹的 XFL 这款车型怎么样？ 对，怎么样？我跟你说啊，捷豹的这款车我真是不熟，我真没摸过。 我跟你讲，我花钱试驾开了一把这个。 那你先说，你先说。 XFL，、 嗯、XFL， 那回怎么的？那回是那个滴滴搞， 就是、滴滴试驾是吧？ 搞那试驾活动。然后正好呢，是我家到那个咱们公司这块可以能够有个免费的机会，然后但是呢得半个小时开道。为什么是花钱了呢？嗯、理论上从我家开到这是不应该花钱的。 嗯。 但早高峰， 嗯、 北京这块堵啊。 嗯。 多出去了10分钟，10分钟呢我就补了好像是15块钱。 嗯。 等于15块钱开了40多分钟。 对。 嗯。 然后一下车，然后就看旁下车那天我穿的还稍微正式一点。 嗯。 就感觉周围姑娘，哎呀。然后后座下来个穿西装的把车开走了， 哦、 然后关键那车吧上面没贴什么滴滴试驾的标志， 哦、 你知道吗？ 那以为是老板自己开车上班，然后司机给开走了。 就好几个姑娘就穿着那个挺 Olay 的看我，哎、 嗯， 什么情况？然后我乐呵的上楼了。 你也膨胀了， 你膨胀了， 那天你也膨胀了， 我快被这组人急死了，真的，大家都在膨胀，就我在缩小。 真是说来说去，你也没说这车怎么样。 但这车怎么讲、啊？ 他只是表达了这车就是 范儿 ，对姑娘们很喜欢。 范儿比较正。 但作为姑娘们的其中一支的代表、啊， 因为你知道我、 这个车哈、可能对我来说老板范儿太过重了。就我会觉得它太商务， 就太英伦是吗？你 就我觉得这车是什么呢？就比如 说 我参加个什么新车发布会， 嗯、 我穿一整套西装、皮鞋又打领带什么的， 嗯、 我去那儿开这台车，人家可能会觉得啊、 嗯， 这应该是嘉宾来了。 就这么说吧， 啊、 我当年参加这车的发布会的时候，是我为数不多参加发布会 穿正 正式的一次 啊。 因为我觉得 你怕别人不让你试驾这车是吧？ 因为好像这样的这个新车发布，我觉得 需要这个 这样品牌它配得上我穿西服去衬它。 明白？ 嗯，是不是太捧了？ 不是， 所以说了 这 么多， 你 这 么说完以后，那你其他参加的都穿的特乐的，你什么意思？ 对啊、 人厂商听了我们车是怎么配不上你了？ 不能这么说， 水哥， 我 是 水哥，你给自己扒的坑挺深的。 不，那个其他的都是那种很运动的车型，所以我都要配合人家那个运动风潮。 行政版都让我去了。 啊、 所以说实话，我可能更喜欢捷豹的，比如说像这个 F-Type 这种的。 啊、 感觉的车，你突然给我弄一个 更小一些是吧？ 就然后更动感一些， 嗯、 更像豹的感觉、 嗯。 你这个车就是太老板了。 啊这个、说那个先由这个问题啊，就是引发出来了很多讨论。然后我跟那个不拗呢、 嗯， 也是简单跟大家来说两句，就是比如说我提到了这车可能保值率不会太高， 嗯 嗯。 然后呢，他也这个说保值率的话，他们可能会选 A6，但是觉得跟他自己的年龄不太相符，看来这个不拗应该是一个小朋友， 或者说是比较年轻的这个朋友， 二十多岁了。 之后呢，我会觉得就又跟他反复聊，我会觉得就是可能，这个级别当中现在性价比综合性能最高的，就是综合评分最高的，可能是全新的奔驰 E 级，这大家肯定会比较公认的。但是他又说可能会超预算，所以我给大家选了四个选择啊。今天我们利用这个，其实还有十分钟的时间，跟大家简单聊一聊，比如说捷豹 XFL、奔驰 E、雷克萨斯的 ES 和奥迪 A 六之间，到底如果说你要真是家用家里买一台车的话，应该是怎么去选？ 好。 那行，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所以你言不危险。坠入乐园深渊，出高阶。你两手紧紧抓着。如同身处悬崖，你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 Max 人生圆满，能不能彻底的放开你的手？敢不敢将你无法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海阔天空，就让我来重新的痛。 给生活加料，给钱包减负。 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持交通银行信用卡，在最红星期五加油站或超市消费单笔满98元，秒减5%。活动条件详询买单吧 APP 或官网。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回来，我们刚刚说了要对比一下几款车啊，捷豹的 XFL，然后奔驰 E、雷克萨斯 ES 和奥迪 A 六。首先哈，就像那个之前我们听众朋友说的，这奥迪 A 六，对，让我们听到的第一个可能会作为排除选项，从颜值上就不过关了， 就是不要六。 哦， 就 A 六会给人更老的感觉， 就是 不觉得 更加的这个， 而且 A 六会更像街车。 对，确实它保有量会更大。 对啊， 但是刚才不也提到了吗？就这个保值率来说的话 ，A 六肯定是最棒，对吧？所以，我大概给他选了一个区间啊，因为这个布妞最后到底也没跟我说这个大概是 他选了谁是 多少钱的这么一个价格，但我根据他的这个预算来看的话，可能他会定在40万上下。所以我给他选择的是，比如说是这个捷豹的 XFL， 是这个2017款的2.0T 的 200PS 的豪华版，也就是说应该是第二个版本。然后这个奥迪 A6L 呢是这个 30FSI 的技术型。 这两款车都比较有这个市场的优惠价啊，可能就36万左右，34万、36万左右就能买了。 然后 ES 呢是可以上到了混动的豪华版， 但这个稍微有点贵，42万了。 对，然后这个奔驰的 E 级呢可以买到应该是算次低配吧 ,E200 的这个运动 型。这也是42万左右了，这个都比较贵。 就是40万上下吧，40万上下指导价格。 但目前来说，你后面说的雷克萨斯的 ES 跟奔驰的 E 级是没有太多优惠的。 基本上没有优惠。 对。 其实 ES 的话因为也挺新的，你要是上不了42万那块，你可以300 再降一档。 还有降一档，30多万还有一款。 有37万多，但那个配置相对来说比较低。 对呀、啊。 但是我想说什么，如果你买 ES 的话，那你就上300H。要是你要是买2.5的跟2.0的，我觉得价值就不太大了。 但是这几款车你综合比下来，长宽高也好，各方面也好，可能空间的这个大小，就数据上来表示的话，可能是捷豹的 XFL 稍微占点优势。 那毕竟将近5.1米的这么一个车长。 对。 你 说 我觉得我们几个应该稍微那什么点，就是有个头绪。哎，你就像你们选的话，就这四款车你们会怎么选？ 其实我给他 奔驰 E， 我选完了。 其实我是给他分了两个阵营，你看我这么排的，就是有优惠，优惠大的我放在前两个了，奥迪 A 六跟这个 XFL， 然后两个相对更保值一些，或者现在至少是我认为比较好的两款产品，一个是 ES， 一个是这个奔驰 E， 我给放在后边，但那个价格可能会更贵。 嗯 嗯， 所以我最后的选择可能是在两对两对当中 PK 出来一个。 哦， 那咱们先这样，两对两对 PK 的话，那就是捷豹的这款车还有奥迪的 A6 PK， 你们选哪个？那我肯定是捷豹啊， 投捷豹， 对吧？奥迪 A6 直接 pass， 所以你提 A6 的意义何在？请问 不是，这是不牛说的。 好呀，那这样我就问你一水，综合来看啊，你投 A6 吗？ 综合来看，其实我会选 A6。 差不多，我想到 或者我们俩太年轻， 不 就是你知道我俩的感觉是什么？我俩是不希望我们跟太多人一样，尤其是我不希望给自己贴上 A6 这个标签。 而且我不觉得 A6 在综合对比上会比这个捷豹的 XFL 有太多的优势。 开一年，A6 就能 除了保值率上、啊、 就能比捷豹涨了好几万。 咱们现在不说保值率啊， 啊， 就是单从现在的。怎么讲，就是这个还是保有量上来说吧， 嗯， 就是买 A6 的，包括我家附近的那个奥迪 4S 店，买 A6 的这个消费者是咱们这么大的这个青年。 嗯， 其实我还是觉得什么呢，就是从现在看来，不牛这位朋友他应该是看的是什么呢，是大家优惠后的一个价格。 嗯 嗯， 那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比较武断的来说啊，可能这两款车型一对一对的是30万级别的和40万级别的。 那30万级别的在优惠力度上，如果他比较看重这个价钱起点的话，那肯定是捷豹会占优势啊。 A6 的这个优惠幅度也很大， 也很大， 对， 就 看这两个你怎么去挑。所以我在这里边呢，还是选一个可能会更加容易被人接受的。 而且这个捷豹它是不是铺的这个网点是稍微少、 当然会少一些了，当然会少一些， 嗯， 当然会少一些。 但是我还是会选捷豹。 本着站在不落俗套的角度，我还会选捷豹。 你还会选捷豹是吧？ 对， 那 我们俩可能会。 那这个就是这一段、就是， 你看要不然怎么我们俩做主持人呢？ 就是反正我 还是一种感觉， 我可能我觉得哈，如果不切实际一点的话，你能忍一点上捷豹， 嗯， 人生你会多一个标签，会多一个性格在这儿。这、 嗯、 我觉得这个年纪可能几万块钱虽然说不太好赚，但是呢、 嗯， 如果说你身上能多一个这样英伦啊、复古这样的标签，可能会比这个价值要更高。或许 你看的可能是这个品牌背后的附加值。 对，因为在我心目中，捷豹应该好歹还能爬到所谓的 豪华品牌、 豪华品牌当中， 奢侈品那种轻奢的那种感觉，是吧？ 当年我认为捷豹是奢侈品的当中的三线 啊、 嗯，我没把它定在 低端奢华 里。 嗯， 所以说他哎，对他、嗯、他就是 还真像， 他可能他身上的标签，所谓和英伦这些气质，他会把它提一个小阶层。 嗯、 还有我知道现在大家很多人看那个。捷豹什么的、就看应该会想到那个英国的那个什么詹姆斯邦德里边 明白 M 座的座驾， 这个穿风衣打领带举把长柄伞， 对，但是您老要是天天 开个车也挺累的， 天天踏了板儿， 嗯，也不是不行， 那也是个 feel 啊、哦，对，行吧，那就按照你们俩说，就是不拗的那个最初选择，咱们先给他保留 XFL， 嗯 ，OK， 嗯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再看看两款贵的啊怎么选。 嗯， 宁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回来，我们再看两款贵的车，雷克萨斯的 ES 还有奔驰E级。 觉得 可能论这个格调来讲，肯定还是上亿，但大家都知道， 啊、 奔驰就是比较贵、 啊， 各方面的后续消费都会比较贵。 换个玻璃水100块。 对，雷克萨斯呢，相比奔驰来讲，它可能在操作上面，就是在这个怎么说调教上面就会偏软一些。 而且赫尔没提到的是，雷克萨斯你要买这个混动车型之后，你6年15万公里是不花钱的。 嗯， 就是你什么东西都是不花钱的， 所以这个就是后续消费的话，肯定雷克萨斯是有优势的。但我觉得在动力储备上，肯定是奔驰是有优势的。 嗯，而且奔驰会更大。 嗯， 这个是咱们消费者现在就跟赫尔跟鸿城说的一样，他可能还是会比较认的这么一个事儿、嗯。 但是哈，如果说让我选择的话，我在经济如果说我的钱真的很有限的情况下、 嗯、 我会选择上这个雷克萨斯的 ES， 因为我觉得雷克萨斯的车还是好开的，反正就女生而言啊， 嗯，就更容易上手， 对，更容易上手一些，而且它是混动的，相对来说就是经济性啊各方面、 嗯、 我要是综合考虑的话、 嗯、 它是个不错的选择、 嗯、 因为奔驰你一想，我就作为金牛座又是个女孩，我在想说我要上手它，我要考虑它比 就是成本问题会更多一些， 而且它很大， 嗯， 它可能开上去没那么容易上手，而且它后续要投入的资金和成本会很大。 也就是总结一下，就是雷克萨斯可能让赫尔感觉更省心， 对。 然后奔驰呢，就是在后期一些养护啊，包括什么维修成本上啊，它不是那么的省心了，会相对来说头疼一些。所以就看你 对 比较， 你最开始想两两对比，是希望它能更突出一点，就是更好选择。 你想，我一开始不是给大家列了4个选项吗？嗯，就是这个什么捷豹啊、A6 啊，然后包括 ES 啊，包括这个奔驰，E， 给我的这个第一感觉是什么呢？是我一开始想把这个 A6 跟这个 E 级来进行对比的。 那没有 A6 了，那就 它的价格在这儿，它的价格会更便宜，而且选装的会更多，所以在一些配置上，刚才赫也说到了，就是如果拿这个 ES 跟咱们所提到的这个 E 级相比的话，你价格在相同的情况下 ，ES 的配置要比 E 级要低。 对， 你比如说车轮 是一个 是吧， 在意的一个地方， 一个是18寸的，这个奔驰用的是18寸的这个胎，然后245的这个胎宽， 嗯。 ES 虽然上到了这个叫310的豪华版，它只有17寸的，而且215的这个胎宽，你一个中级车不太合适了。 真的，丽水，你把这4个选项放在一起以后，我突然就坚定了，我可能会选择第一个选项，就是捷豹的这台 XFL。 我突然间想到另外一件事，在驱动形式上我们没有考虑，布纽是哪儿的人？ 我没看。 这就麻烦了，你知道吗？东北要是你给人推个后驱车， 哎，这4台车应该都有4驱吧？都已经上到这个价位了。 XFL 后驱， 嗯，后驱。 奔驰 E、 嗯、 这个价钱我觉得应该 是 后 驱，是后驱，嗯。 然后那2台车是前驱， 对。 哦， 所以 东北有四驱。 如果要是东北， 嗯，应该不是东北，应该不是东北。 那就上 ES 吧。我觉得我 还是 ES 是吗？ 雷克萨斯吗？ 但是 ES 目前看来是这个价位，尤其是那个几个高价位当中配置最低的一个。 我有光环啊，我有光环。 你刚才不是还说捷豹还是有光环的吗？ 捷豹也有光环，但我是 就是两个光环加一块， 我是觉得捷豹品牌本身有，而雷克萨斯对我来说是我喜欢的那个光环。 是什么雷克萨斯都有光环。 啊 ，CT200H 它也有光环， 有啊。 所以你看，这就是鸿城的选择。那如果让我选，我可能会在，因为毕竟是同价位相比较的话，我会选择捷豹了。那我要上到奔驰这个级别的话，它有让我不满意的。第一是它的价格太高，后续投入太大。那捷豹如果我雷克萨斯的 ES， 如果理性的看来讲，其实就它本身的车型来讲，我也是觉得它的价格有点虚高。然后同等的这个价格，它都已经上到奔驰的那个级别了，它的配置还这么。低的情况下是有瑕疵的，我也不会选择。那我可能就折中一下，选择A6 虽然保有率很高，但是是街车，所以我可能真的会选择捷豹。至少说不管怎么样，它占了一个最低的一个价位。 那水哥，你给个最朴实，就是最实惠的一个推荐。 我要最实惠的话，就是你可以拿着，你比如说现在 贷个款买奔驰 E， 就是这个一对一对来说啊，嗯、就是先说 XFL 跟这个 A6L。 嗯。 如果说你非常喜欢捷豹的话，其实我同意赫那个观点，就是你可以拿买捷豹的钱，然后后期你不是省下来的那个很多的这个差价嘛、 嗯嗯， 去弥补说你没有买到奔驰 E 那样的遗憾，就是因为你在价格上有优势了。这个棒啊、 嗯， 然后呢，如果说你选择了 A6，那好，那其实上你可以还要面对，第一面对的是你有一个高额的，就是类似于像捷豹 XFL 那样的很大额的优惠，很棒、 嗯。 但是你这个优惠可能像缩水，为什么会缩水？因为你想要的很多选装配置是需要再额外选装的，就是你这个叫这个优惠回收计划。嗯， 然后呢？ 然后，但是 A6 的保值率高。这个是选一六，不是咱一款用车一款说啊，就很快的来说。 嗯， 然后 ES 呢，就是它最省心，这是就没有别的理由了。奔驰 E 呢，现在是最火，所以如果让我这四台车排个序吧，我可能会给大家去 A6 第一，捷豹第二。 嗯， 然后 ES 第三，奔驰第四。 所以按咱俩把 A6 排除了，就还是选捷豹，知道吗？不要 A6。 啊，可以，我第二选择也是捷豹。 嗯， 所以捷豹应该。 其实我觉得综合来看的话，可能真的还是这个捷豹会更好一点。 你去开一下吧，我建议不拗去开一下，因为捷豹我开完之后，我觉得挺活分的，就挺好操控的一辆车。 嗯、希望今天我们这些分析啊，能给这个不拗一些这个提供一些意见，让他在选车方面更方便一点。在这里提醒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想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私车定制节目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们你最多的这个需求，就尽量把它完善，像刚才洪程提的，你到底是哪个区域，这个关于前后驱车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些说法、 哎、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你要提供的信息写完整。 是的，然后通过微博啊微信都可以，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嗯、 微博也是。那行，今天节目咱们就都跟大家聊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的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